它散出去了，那心脏呢就会出现房颤、室颤、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痛、心梗、心衰。那要是咱们大脑里的气血散了，那咱们就会头晕、失眠、脑供血不足、脑梗、脑中风、脑血栓、脑萎缩。换句话说，如果肾里头的气血散了，那咱们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沥、慢性的肾炎啊，还有前列腺肥大、尿毒症等等一些个病。那要是咱们骨骼里的气血散了呢，那咱们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沉僵、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呢风湿性关节炎。那要是全身的气血那都散尽了呢，那这个人呢我们说基本上那是没希望了。 嗯， 那这个夏季啊是最应当补气血的季节，因为在夏季这个季节呀，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运转活跃，对气血的消耗很大，其他几个季节消耗没那么大。而夏季人体的毛孔腠理又处于一种开泄的状态，这个气血呀它会往外走，所以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像什么那个胸闷气短呢啊，失眠多梦啊，小便不利呀，四肢发麻呀，头晕目眩呢，等等等等，这些个症状呢都是气血亏虚之后咱们身体发出的预警。 嗯 啊，那你这个人你的气血足的那你没事儿，你本来就是气血亏虚的人呢那就有事儿了。 嗯， 这个季节就特别容易造成多种疾病的发生啊，就拿咱们的心脏啊，说说心脏。气血呢它是心脏的粮食，而这个心脏呢它从缺气、缺血到心力衰竭，其实就是三步。 三步， 没错。 哦， 这第一步，人感觉到经常的胸闷、气短，尤其到了夏天，很多中老年人就说：“哎呀，我热得喘不上气儿来、 嗯、 啊，我的胸口好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我憋得慌。”其实啊，您就是待在空调房里，你也是会觉得这么一个难受，因为这不是热的，而是您的气血不足了，供应不上心脏导致的这个结果。那这第二步呢就是心悸啊，有人说了我听不得动静，心悸还有心绞痛。 嗯， 你这个人的气血亏虚了，它不能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心脏提供血液跟营养了，那这个心脏呢它就会像挤牙膏一样加大泵血的力度，那自然而然咱们就会出现心悸。如果说挤半天还是没有气血供应上来，那自然就会因为缺氧、缺血啊而发生心绞痛。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发展到第三步。 嗯， 第三步就问题来了，心衰呀。 哦、啊、严重了。 对了，这心脏啊太累太累了，一直跟那儿泵血却得不到气血的供给，那它自然而然它就会衰竭。 嗯， 你就像咱们平时说的又要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那这马它还能有力气继续干活吗？ 心力衰竭了， 可不是吗？那心脏不就倒下了、 嗯、 跟马倒下了就是一码子事儿啊。啊，没有办法，它正常的泵出足够的血液来供应身体各个器官活动以及代谢的需求。这个时候呢，咱们全身就跟那个山洪爆发一样， 嗯， 啊，一下子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来了。 对呀、 啊嗯， 我们有些老同志就说了，这前几年我好像基本没啥病啊，打去年或者是打今年，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的。连续的短短几个月身上添了很多的病。 嗯， 这是山洪爆发，你气血不足了。那、啊、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血液它淤积到咱们肺部的静脉。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肺部充血，而让你没有办法呼吸。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在西医大夫那儿，你只能进 ICU 病房插着管子，勉强的维系你的生命了。 嗯， 所以说到这儿，我相信大伙儿都有点明白了，这补气血有多重要啊！啊，但是咱们说这个补吧，您也得讲究一个方式方法啊。咱们要坚持一通一贯的原则，把这个气血经三大通道在疏通的同时，往里头再补气血。 嗯， 这是最最简单、直接、有效的。那正在听节目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敢说啊，你们十个人里头有九个都补过气血，可是真正补进去的有几个人呢？ 嗯， 寥寥无几。补气血的药好不好，咱们暂且不提，主要原因在于你没有疏通三脉。 哦， 咱们说人活三脉呀，那你这个三脉它不通，毒瘀不排，那气血它就进不去。 嗯， 啊，就好像是医院给这个大出血的病人输血一样，啊，你光有血，你那血管堵着呢。 嗯， 你这输血输得进去吗？ 所以说，想要补气血，首先我们得开通我们的三脉。 没错。 嗯， 那么开通三脉啊，咱们老听众知道，外开三脉的功法我已经教给大伙儿了。那夏季呀，正好又是经络最活跃的阶段，咱们的腠理毛孔它也是打开的。你这个时候呢，开三脉，打通你的三大通道，那就是很容易见效的。 嗯， 这个毒跟瘀呀，也很容易排出体外。但是啊，咱们确实是有些朋友行动不便呢， 嗯， 或者是记忆力不好，他练不了功法。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练得了的，但是呢，他的意志力比较薄弱，他坚持不下来。那么内通三脉发酵起来呢，它是比较慢。 嗯， 啊，你要着急用，这个一时半会又供不上，那怎么办？其实我不希望大伙儿因为这些个原因你就治不了病。所以呢，研究出来了可以让大伙儿躺着就把你的气血经三脉疏通的一个外开三脉的。 嗯， 那咱们说你这东西你到底好还是不好啊？我自个儿先不说。这几天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免费试用啊，我要让大伙儿亲身的感受，用事实来说话。 那太好了，这就能让大伙儿躺着疏通气血经三脉了。 嗯，那么这个一通一贯当中的一贯， 嗯， 那就是补气血。那用什么呢？我认为气血双补方那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在补气血上，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用过很多的产品，但是气血双补方可不是普通的药物，光是在这个炮制上，它就是按照五行制法进行了360道大大小小的炮制工序，而且呢，还要把它放入到九宫乾坤炉里进行为期9981天的生炼，使这个药物分子呢达到一个多态的分子形式，然后呢它直接被人体吸收。另外它之所以啊它双补气血的效果好啊，有人说了，以前用药不管事儿，你这个药管事儿。那最特别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引子。 嗯 啊，把这个气血呢引向不同的脏腑组织，最终咱们实现气血周流全身这个目的。嗯， 所以这个药引子也很重要。 当然呢，中医啊讲究用药呢要药到病除，那就得有药引子。 嗯 啊，那么咱们说说这个草甘露。 嗯， 这个草甘露啊，它是指什么呢？秋分时节，百草头上的露水。 哦。 啊，这个就叫草甘露。想当年我头一回跟着关师傅， 他们去采集草甘露。头天傍晚天刚黑，我先生就催促我赶紧睡觉， 嗯， 说半夜两点咱就得起床，你这会儿不睡你打算几点钟睡呀？ 这么早就要走啊？ 是啊，你要知道这个草甘露你必须得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得去采集， 嗯， 你早一点不行啊，积攒了一整夜的甘露，这个前阴之气呀、啊、太重，你晚去采摘也不行。你看，如果说太阳完全升空了，这个露水就容易蒸发，这个不说，而且它这个药性还会趋于温热，不够平和。所以呢，只有这个太阳升起的过程当中，采集到的草甘露水，那才有药用价值。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着急的。 是啊，所以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赶紧睡觉啊。 嗯， 结果呢，迷迷糊糊的，好像还没怎么睡呢。就被叫起来了，啊，裹上一件棉衣，跟着大队人马就上山了。 半夜两点钟就走了 啊，可不是吗？ 嗯， 那上山的时候，这天也没亮啊。我们呢，每个人都拿着手电往山上爬。 嗯， 那山里呢雾气特别重啊。关师傅呢带着我们大伙儿呢往林子里钻，那走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的道 哦， 那野草都没过了膝盖了。啊，没走多远，所有的人的裤腿都湿了啊，是冷得瑟瑟发抖啊。 这秋分的时候啊， 可不是、 啊、这半夜也凉啊。 是是是、 嗯、 所以我就问那个老药师，我说师傅啊，这路边那么多的青草还不够我们采集的吗？你瞧我们的裤子都湿了啊，为什么咱非得往这里头钻呢？这个老药师他就说了，你知道吗，这路边的草沾染了太多的人气儿，咱人不是每天都跟那走来走去吗？ 嗯， 那它接出来的这个露珠不够纯净，容易产生杂质，是称不上草甘露的。 哦，还有这样的说法？ 是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只好啊，没有办法了，就闷着头就跟着往前走吧。后来我们走到一片子林子里，哎，关师傅打着手电，仔细的勘察。 嗯 嗯，所有的草啊它都没有任何被踩踏过的痕迹，周围呢也没脚印儿。 嗯， 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地儿啊没人来过。 哦， 所以我们就跟这儿停下来了，我们得等待日出。 嗯， 等那个东边的天空出现了光晕，这可真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啊，这个真的真的是特别的美。 嗯， 可是还没让我们来得及多多的欣赏，师傅就大喊一声，采露喽。我们大伙儿呢就争分夺秒的就忙活起来。 嗯，必须赶在日出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呀、啊、 要采集完。 对呀、啊、 嗯， 这个时候我们手里每个人都拿着一个不透光的瓶子。 哦， 把这个瓶口呢就对着那个草尖儿。然后呢就是人脸朝瓶口，把这个甘露啊往里头一吹。 哦， 一吹， 是这样的一个采集方式。 啊、对呀、啊、你又不能用手、 嗯、 一用手都沾掉了。你采集多少水啊，一半都在你手上。对不对，就这么一滴一滴的收集。而且这活儿呢还必须得在太阳完全升空前完成。 嗯， 有人说了，这样能收集到多少啊？ 是啊， 是啊，所以说这个非常费劲儿啊。而且这个草甘露它有讲究。 什么讲究啊？ 必须是取百草头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整棵草最上面的。 哦， 所以到最后我这瓶子里就一点底儿，而其他的有经验的这个老药工师傅们呢、啊、他们的动作能麻利点，但是也没有人能把自己手里的瓶子装满，所以到手的这个草甘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惜。 没错，这采集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繁琐哈。 是啊， 嗯， 大伙儿看过电视都知道，手里的 嗯玉净瓶， 对呀、 啊，嗯， 它里边不是说嘛，装着甘露水吗？ 嗯， 啊，说是这个甘露洒出来了，其实呢，这个甘露啊，就是我们说的草甘露。那每当有人遇难 受伤的时候就用那个杨柳汁儿，还不是用手，杨柳汁儿沾上稍许的甘露撒到患者的身上，那这个人呢他就能不药而愈。但是这个艺术它毕竟是来源于生活，有这么回事。那实实在在的，这个古人确实在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草甘露的药用价值啊。我说一本书给你听， 《 食物本草》这本书上就记载，甘露味甘平无毒，食之令人身轻不饥，肌肉越泽，而且能使人耳聪目明，肌肤呢红润有光泽。所以在古代的后宫当中盛行以甘露洗面，保持容颜不衰。咱们民间百姓啊也是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那么在咱们医案当中就记录过这么一个事儿啊，说有一位老妇人，儿子呢去了战场了，一去呢杳无音讯。老母亲呢每天登上高高的山啊，在山上瞭望自个儿的儿子回家的路。可是这么一天天的也不见儿子回来，老人家呢整日的以泪洗面，突然有一天什么都看不见了。当时听说这事儿以后就找到了老妇人，在每日清晨取山涧中的草甘露让他擦拭双目，后来呢他终于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有一天呢一位骑着马回来的将军，而这一段记载呢说的就是草甘露本身呢就能引气血入五窍，入药之后呢对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出血等等各类眼病的治疗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那既然说到这个眼病了，我不知道大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到夏天的时候啊，一个是咱的眼睛呢容易干涩，尤其是那些个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干眼症、角膜炎的朋友就会出现眼睛发干的一种表现。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夏季咱们气血亏虚的症状之一。中医上是有说法的，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就是眼睛因为有了血它就能看得见。那么当气血亏虚的时候就会直接影响到眼底的供血，那就会造成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胀、眼睛酸等等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到了夏天他眼前的那个飞蚊症更加严重了眼前总有飘动的小黑影或者是小白影，这个呢就是玻璃体浑浊。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水池子，天气一热这水它就蒸发得快，那么水都蒸发掉了，一些垃圾在里面呢就很明显了。那么眼睛的血管它也是这样啊，你气血耗散大了，你的垃圾毒素它就容易在玻璃体里头堆积，这会儿呢你就会出现飞蚊症。飞蚊症的时间一长就容易导致白内障以及眼底的病变。所以眼病患者如果你守不住自个儿的气血，你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出现视力骤减，造成眼疾。 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在夏天也要特别注重来补充气血了。 对呀，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老同志咱一到了夏天这个脾气就见长啊，这其实呢就是体内气血耗散、肝气郁结造成的。对于眼病患者控制好自个儿的怒火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肝呢它开窍于目，那么夏季这气血耗散的就本来大了，对吧，你还大动肝火，这下子好了，导致咱肝郁气滞的话，那就很容易诱发咱们的眼疾病的发作。我记得以前有一位男同志，这朋友呢本身有高血压、青光眼， 没别的爱好，就喜欢和几个老伙伴聚在一起打打牌。那么有一天呢，在打牌的时候，他就发现对家藏牌。本来夏天这口气呢就闷，火气就旺，一看到对家藏牌，火气直接就冲到了头顶，把这个牌呢一摊，他站起来就开骂。但是骂着骂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因为他眼睛疼了，脑袋疼了，最后呢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吓得他赶紧叫旁边的人呢帮他打120，送医院去一诊断，这才发现青光眼急性发作，眼压高到了32。那么他打医院出来之后，这老同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了？ 他回到家里，电视看不清了，麻将他也分不清了，平时走路的时候呢，不是撞到门框，就是给他绊倒了。那么如果说没有老伴陪着，他就根本没法下楼。而且每天啊，这个眼睛不好受，动不动呢他就发干发胀，眼睛以及头部呢都觉得有那种酸胀感，而且出现了眼底出血。那么他来诊治，我们通过诊断，我们就发现这位朋友的双眼浑浊，而且呢瞳神呢有点散大了，说明他的气血经三大通道在当时是闭塞的啊，淤毒堆积。再看看他的脉象弦啊，舌苔呢微黄，这就是青光眼呢是肝郁气逆引动痰热所导致的。再加上他一生气，怒气伤肝呢，这肝火一上，气血一蒸化，就淤堵到咱们眼底的血管了。那么这个时候想恢复视力怎么办呢？那最好的办法那就是通三脉灌气血，外练功法把咱们的三脉打通，把这个毒啊瘀啊咱给它排出体外，然后呢把气血灌入到脏腑，引气血入双目，那么眼睛得到气血的濡养之后呢，视力自然他就能逐渐逐渐的恢复。但这位同志现在他视力出现问题了，他看人都费劲儿了，你更别说让他跟着学功法了。那么当时那一年的内通三脉都用完了， 那可怎么办呢？ 那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当时让我的学生，我说挨个给拿到过的患者打电话，问有没有剩的先贡献出来，第二年有了我再给他们补上，因为再拖下去这位患者的视力很可能就保不住了。幸好啊，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很善良啊，懂得爱心的传递，给这位患者呢串出来一些，于是呢就把这个就交给了他，让他配合去使用。我跟你讲啊，两三天之后他打电话来了。他说哎，眼屎特别多 哦， 这眼屎怎么擦不完的啊？我就跟他说这个可是好现象，说明你三脉里的淤毒开始往外头排了呀，而气血运行啊是遵从女七男八的规律，你看你第八天后你应该就能见到效果。果然呢，他来复诊的时候头跟眼睛他不疼了，双眼呢清亮了很多，眼睛干涩发胀的这个情况也大为好转。那么他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说徐主任呢，我眼压开始平稳了啊，我看东西清楚了。那我刚才不是说吗，中医讲目受血而视吗，这气血足了，视力自然是逐渐的清楚了。那么到第864天的时候，这个老同志他独自下楼开始出去遛弯。隔着两三米的距离他就认出了当时跟他打麻将的老邻居。他这一打招呼还给对方吓一跳。就说嗨嗨，你不是得了什么青光眼呢，看不清楚人了吗，怎么隔这么远就给我认出来了。其实呢这个就是草甘露的这边药引子起了作用。 不仅仅是他这个气血补进去了，而且呢把气血呢还引到了眼睛这块。这个时候啊，他眼睛的视网膜跟视神经的都会修复，那他的视力呢就一天比一天清楚了。这个不但对青光眼呢临床上对飞蚊症啊、白内障啊、老花眼呢、眼干眼涩、黄斑变性等等的眼病，那都是有效的。这个呢就是气血双补治法治疗眼病的优势。很多这个有眼睛干涩的朋友气血双补以后，觉得眼部呢得到了持续性的滋润，看东西模糊的，服用完后视力呢得到了恢复。那么眼前有雾霾的朋友得到了清除，有飞蚊症的服完以后眼前的黑影啊消失了。而这些效果呢伴随着咱们气血运行的周期，女同志是7天、14天、21天等等，以此类推就会出现变化。那么男同志呢会在8天、16天、24天啊，再往后呢就是64天、72天等等气血周期，那么咱们眼睛的状况呢就会出现变化。所以通过这个医案呢，我是希望大家伙都能意识到夏季出现症状虽然看上去微不足道，可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咱们体内气血亏虚的大问题。那如果咱们不能及时的重视起来，这个后果真的不堪想象。那么通三脉灌气血的效果也印证了这个方法呢它是有效的，但是很多人呢他不能做功法，或者呢他是坚持不下来的，这些个患者也有很多。所以我就在想啊，如果能这个更简单更有效的有一些方法来解决很多人开三脉的这一大难题的话呢，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也就不断的加快研究外开三脉的方法，尽量的更简单更有效。那么这些年来我不断加大研究步伐，我终于是历时9年，但总算是研究成功了。那么想要免费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报名，这个东西它到底好不好啊就全由你们来评判了。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皮肤关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驱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灌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状态。通三脉灌气血，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 不一样的祛病养生智慧。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亲爱的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呀，可敬可爱的啊，徐主任你好。 哎， 哎呀，我太那个太羡慕你了啊。 啊，羡慕我什么 呀？太崇拜你了啊。 啊。 哎呀，真是我这么大岁数了，给我们这个病号们看这么多病，哎呀，太感谢你了。 那大家伙儿病好了，我就高兴啊，你说是不是？ 嗯，是。哎呦，哎呀，天天我听你的节目，天天听，没一天一天不听，不是叫今天的好像没过一样。 哎呀，爱听就好，我会讲很多知识啊。 嗯，哎，徐主任，我听说不，咱们这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枕头，是吧？ 这才是。 我想是不是给我一个呀？ 啊，你也想用用啊？这两天是这样的，刚刚研制出来啊，它是让我们所有的病号啊，有病呢，它治病；没病防病，它是在睡眠当中做到外开三脉的这么一个。您想用的话，您就联系。咱们现在正在全国征集试用的这个朋友，好不好？ 还好。你还用不用你贴给他们说下呗？ 这个、 保定这儿 没啊、哦？您是保定的是吧？您直接跟他们打电话就行了、 哦、 啊。你说我想试用试用这个。你跟他们联系就成了啊。 哎哎，好好 好，说说您什么情况。 哎，我先徐任，我给你说一下儿子 啊， 我们这一大家子都用着，你这 多少家一大家子是多少人呢？ 哎呀，七八个人。 七八个人全都在用啊。 哦，我的大丫头两口子，二丫头两口子、我们老俩，我还有我儿子。还有我小虎子。 小虎子 都 有 用着的。 嗯，用的怎么样？ 先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吃了这个效果、是吧？他吃了吧，他原先不是只两个件儿心脏。 哎呦， 这两个件儿不现在不吃的是不？这个他也这个心脏也没这间歇了，是吧？现在也不上楼，也不去床，然后上楼上到我们住三楼，上走一点不就得歇歇，是吧？他现在不一气儿都上来了。 一气儿上来， 他现在也帮着我干个活什么的。 那真不错。 他得个脑梗还，脑梗不原先不，他这个脑袋不，他坐着坐着都发麻发木，不？ 他这个 睡眠也挺好，血压挺好。 老伴用的不错。 对对对。 还有你自己怎么样？ 还有我，是不？我这个原先这心脏有感觉，是不？也是心脏不什么好。这血压吧，还有血压也高，是不？睡觉睡眠不好，主要是睡眠不好。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这就是这个，我现在不睡觉好了，心脏也没什么感觉。血压不，现在我们原先我吃三针降压药，现在我吃一针降压药。 也见着效果了。 再一个我跟你说啊，徐人我一个一个的来吧，是不？再一个我们大丫头不、他原先他们不相信，他不吃。他不吃，我就硬给他买了。我就硬给他买了。我说你这么多病，我说你他妈还没伺候我呢，我想伺候你。 对呀、还没伺候你，你去伺候他。 我就给他买了不？他我跟他说，我说他那个病啊，是不？有这个那个甲状腺结节 啊。 还有这个乳腺增生，是不？还有睡眠也不好。他现在不这个甲状腺结节没有了，好了，他这个像甲状腺这个乳腺增生也好了。 乳腺增生应该没有，因为它有一个气化功能。像他这个呢，就是肝郁气滞，他经常生气呀，气出来。 耐生气，可耐生气。 是不是？他气出来的这个病啊，这个结节呀，这个增生啊，都是气出来的。这 哎呀，他挺好的，我说原先他那脸也颜色脸色也不好看，是不？现在这脸上可光滑的看到， 是吧？ 他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眼有点还有点那个干涩了，有点眼还没结好，没 那就这个开三脉的功法有没有在做啊？ 这个他懒得 做。他没做，没学会。 啊啊，让他学，打电话学。啊。 哦。 一定要做啊！我给大伙儿广播里介绍的这些药也好，方法也好，用上的人他都会在身上见效。大女儿如果说眼睛干涩的话，可以早上有事儿没事儿揉揉耳垂。 哦。 揉一揉耳垂啊。这个揉一揉耳垂，这个也帮助他。像他这个开三脉的功法是一定要做做的。 行， 哎， 那个，再一个，我说二丫头，我说孙主任是不？我们二丫头吧，原先她那个做过一个子宫肌瘤纹，是不？她也没有什么感觉，她挺好，就是睡不好觉了不？她是脑袋疼。 啊， 他原先那个他没吃，他不相信。我看他看他这回看他姐姐那个挺好是吧？ 他要 我给他拿了。这两天不，他就说，哎呀妈，我这受不了。他说，我说腿憋胀的慌，憋胀的我难受。哎呀，这胳膊也闹上，他说这胳膊也憋胀。再一个睡觉，光睡觉，他说我光睡觉，哪会儿睡哪会儿就蹲。 你让他呢稍微减少一点量吃啊，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很多的地方都不通、 这个 他用下去以后他是看得见效果的一种药，不通的地方开始有感觉了，胀啊酸呐、什么膝关节要胀个可能几天以后他通了，呼啦一下子突然一天他就没了，就全都不胀 了。他那个脸上又斑。 有斑呐，那他这个血脉不通啊，那他这个功法也得做呀，也得做呀，啊，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谢谢您啊，徐主任 啊，行了， 祝你长寿百岁啊，长命百岁。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行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好的，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你是徐主任吧？ 对，我徐桂英啊，你好啊。 哈，我是阜新的一位患者 啊。 其实我就听着你那个啥，你那个讲课 啊， 哎呀，我特别感动啊，我感动的没有法了，就是我听了你讲课之后，我真的，哎，真的，我真就没听过这样好说话，哇，就跟老家常一样啊。哎，我就特激动，我这老头吃上吧哈。就心脏病就不犯了，要一天一次就犯病，就疼，心脏疼。 你老伴多大年纪？一天一次的犯心脏病。 68，不是，我告诉你，他感冒了之后，过年他就有病了，有病吧，28他就住院了。住院他总稳家总不看病，就是经济不怎么太好，就忍着，不看病，血压也高，肾也不好，完了那个脾胃还不和，他老不多病了。 肾 那个就是前列腺都不好，完了住院了，住院8天，花了4000-5000。 啊， 你听我说呀，完了之后回来1天1饭，完了我听说你那个哈，马上我就给你定了，住了当天晚上我就让他吃了，第二天他说，哎呀挺好啊，第二天他能吃饭了，原先他不能吃饭，不是我虚弱，也不是啥虚弱啊，就现在他能吃2个馒头， 吃两个 馒头，完了一天能吃3顿饭了，原先一天吃1顿饭，肚子咣咣咣胀胀的那种。他吃那个正经不错，挺好的。反正原先不排气，现在也排气了。 也排气。 原先不排气啊，从来不排呀。就我急的，对 不 对？ 那一排气，这肚子就不那么胀了，对不对呀？ 现在不胀了，这大便也好了。完还有夜尿还多一点，现在。 不着急。 不还有那个？再说说我啊。 啊。 我有吧哈，62年的中耳炎。 62年的中耳炎。 62年，我4岁时出麻疹得的中耳炎。 哎呦，这个病，这个可真是叫什么呢？陈年延绵性的一个病了啊！ 对，那什么，我就你说我这中耳炎用咱这一通一贯疗法能不能好？ 中耳炎呢，要是说用一通一贯的疗法，它能好， 能 好，能 好。 但是呢，这时间呢，因为你是60多年的， 对 不对？60多年的这个老病了，那它好起来呢，不一定这么快。你知道吗？ 对， 因为中耳炎咱们得说一说，往往啊它就是跟你的气虚有关，中耳炎，哎，跟你的脾胃有关。你看病在耳朵这儿， 气虚脾胃跟你的肾有关，咱不能单调肾，也不能单调脾胃，也不能单调气，它得让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了，哪一个部门不正常工作，那你这个效果它都不会特别好。在你现在用的一通一贯，凡是心脑血管病中风偏瘫的啊，这个直接让你用就可以。 嗯，我都告诉他们了 啊， 打电话。 对，直接有的话，直接听到有，直接就定他就可以啊。 嗯。 还有一个，这会儿呢，说句实在话，我呢在一直在琢磨，就是我自己也想长寿，我也想让大伙儿呢跟我一块儿长寿。我让大伙儿做那个，开三脉的那个功法呀，那个是不花钱的啊。我让大伙儿呢都做做，因为这个是绝对。 嗯， 哎，锻炼它就是能够长寿，生命在运动，而且我这个锻炼是有目的性的，把咱的气脉、血脉、经脉都开通。你要是经常做做，你中耳炎的好得更快。那么最近，在研究一个什么呢？研究一个让大伙儿在睡觉当中，能够达到外开三脉的 啊。 所以这几天呢，我想呢，就是征集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个试用。啊，试用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能不能够。我是现在正在征集试用，你晚上睡着这个觉，他就帮你气脉血脉，特别是对你脑袋的病、耳朵的病、头部的病症，那更好。 对，这样正好。我就吧，还有个啥呢？ 啊， 我这中耳炎不是右边耳朵吗？我就朝右侧睡觉，我从来不朝左侧睡觉。 啊， 我的笨想法啊，到那个媳妇 就是那个脓， 我怕耳朵的囊 往里头， 往这边漏，我怕它。完，我寻思我不就要死了吗？不是，就是这意思。完了就这样的，我也想健康长寿。就是让你也健康长寿，难怪我死了之后你才有肾呢。我的希望啊，我的希望，因为我不太会说话 啊啊，没事、 就是、 没事， 不懂。 好嘞，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 啊啊啊！谢谢你啊，徐主任、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 健康长寿，祝你啊。 哎，好，再见。哎， 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是2000年上了一个支架 啊、哦，做了一个支架，嗯， 哎，现在症状就是什么呢？我的身体嘛就越来越消瘦，而且口干口苦，那个盗汗，盗汗的挺厉害，一直舌头吧好像有和胖大，两边有齿痕，口干，晚上那个就感觉厉害，睡眠也不好， 嗯， 大便还不太正常，有时一天都两次，有时还三次。这个头晕头鸣耳鸣， 口干口苦耳鸣，嗯， 做完那个支架以后吧，去年吧我去又做了一次，他说你是陈旧性的强心脑梗， 嗯嗯， 完又给我开点药，吃完了我就不吃了，我觉得没什么感觉，盗汗的厉害，你就现在喝口水他也马上就出汗、嗯、晚上呢一怎么老起来呢，就是一热的我就赶快起来，不起来不行啊，热的要不了也不得了了，东一看，西一看，看不出来您哪来。我想，我听你讲就讲挺好的。我说，现在徐荣给我看，我这到底怎么回事？给我调理调理。 好， 中医调理。嗯， 你这个病呢，有几个病？冠心病按支架，对不对？ 嗯、对对对， 有出汗，有口干，嗯、有口苦啊。 对。对， 然后呢，人又是怕热，身体呢消瘦，这个看病啊，越是老了以后啊。咱就得看看中医了，这是我个人的说法啊。我是认为这样的啊，任何的病症它都是有个整体性的，原来有冠心病这点你知道，但是脑梗你不知道、嗯、心脏能堵，脑血管也能堵，要是动脉硬化，不光是冠状动脉啊，通往心脏的这个血管硬化了，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会硬化啊，这是一个、嗯，那么口干口苦呢，这些个病症呢，我们讲口干它有糖尿病干燥综合症，或者口腔的念珠菌的感染， 或者口腔本身的疾病，或者哮喘，它都会导致口干。它不是是一个病，它是多种病的一个症状，这是口干。那么我们讲口苦呢，口苦的原因它也是多种原因，肠胃不好，有湿热，口腔炎症，肝脏不好，肝火旺，还有身体当中有其他的慢性病，它就是会口苦啊。一般来说是体内的热引发的这个口苦。所以呢，您这病呢是一大把，但是从中医上来讲，您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个症状啊，我基本上一个判断是什么呢，你的这个少阴阳旺啊，这个阴虚阳虚可能在身上都不太平衡啊，特别是阴虚，这个呢是西药没有办法调的，这个只能中药调。还有呢，你有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它才会产生堵，所以心脏啊上支架，大脑呢查出来有脑梗啊，有气滞血瘀。那么体内呢，如果说热的盛了，热的厉害了，伤精，那么嘴里就没有口水了，就很干。肝火再旺一点的呢，不光是干，它还苦。所以您的病症呢，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给你诊断的。那么在治疗上呢，考虑你呢现在这个一体多病，我是这么考虑，给你两个方子啊。一个方子呢，咱们就这个病给你调理，有柴胡20克啊，枳实15克，白芍15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大黄10克，云岭15克，桂枝15克，赤芍15克，丹皮15克，桃仁15克，石膏70克，竹叶12克，麦冬10克，西洋参10克。那么这个药我为什么要这么个给你开？第一，柴胡黄芩它是清湿少阴郁热啊，以复枢机，主要是让你的人体的循环达到正常，你的循环不正常它就容易堵，堵心脏你不得安支架，堵大脑你不得脑梗啊。所以这两味药为君药。大黄它是苦寒的，入阳旺之腑的，能泄阳旺之热，使这个热呢不再往上窜，那就不会打扰你的头部了啊。所以这个药呢为君药。那么石膏呢，它是心寒入阳旺之经，石膏它能泻火呀，泻热除寒止汗，你的汗太多，哎，要把这个汗止一止。所以呢这味药呢为陈药，云岭、桂枝、赤芍、丹皮、桃仁，这几味药呢是给你去瘀活血的。你现在的循环呢，这血管啊堵得蛮厉害了啊， 现在就吃降血脂药呢，天天吃降血脂。 哎，你再堵下去，你不得又得安个支架去，对不对？ 对， 是吧？所以呢，现在要赶紧的去瘀活血。我们说，久病入络必瘀，所以使瘀去了，哎，然后血液循环畅通。这味药呢，就是为佐药。那么里边还有竹叶，竹叶干什么呢？是清热除烦的。西洋参啊，还有麦冬，它是益气养阴，你的胃也不好，所以呢它要健胃以滋汗源，脾胃好了，胃气下降，脾气上升，循环畅通。那么这两味药呢，它是清热而不使伤阴为使药。哎，所以呢这些药我就给你这么个开。那么如果你自个儿煎药，这个石膏它要先单独的煎15分钟。西洋参也是另包，煎出来的这个西洋参的水儿兑到药里服。然后呢我再给你配合一个小方。小方就是吃黑木耳。大概在10克左右。 10克左右是吧？ 哎，3天2头的吃。